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第三節的天地有正氣亦都是豬年的第一次節目、之前即係講到你嗰啲屌你諗叫我哋擁抱新移民嗰啲，佢自己去食屎啊！屌你老母，啱唔啱？即係而家仲有即係一啲嘢嘅，就係話嗰啲咁樣嘅所謂嘅大陸嘅旅行團係咪？嗰啲所謂咩遊學團啊、參觀團、教會團咧，就將我哋嘅香港人嘅形社，即係公家嘅形社，就牟利地巨，佢即係佢 book 都唔緊要，佢仲要 book 嚟牟利啊！你明唔明啊？例如香港嘅露營地點係咪？即係攞我哋公家資源係嘛去賺錢係嘛？早排又係，亦都攞我哋即係攞我哋嘅香港的資源、去即謀取自己的私利、我們看到這個民族這些人就是做這些事嘛， 你這些又不跟你說講法子， 你又不講法子、你又不特事特辦，是不是你又不叫屌你老闆，即 你去那個營地擁抱他嘛，黎棟國，是不是，即你這些這樣的師弟山你去擁抱他嘛，係嘛？攬住佢嚟錫啊嘛，攬住啲大媽嚟錫啊嘛，屌你老母！你攬住蔡家啲大媽嚟錫啊嘛，做乜撚嘢啫？你哋係嘛？講就天下無敵，做就荒鳩謬嘅，即係呢啲完全係兩個玩法嚟嘅嚇。咁啊，即係好多人都話啊，今日新疆，明日香港咁樣，即係其實咧都係差唔多。而家咧，我估咧，即係我都有啲即係推測啦，咁如果你共產黨唔倒台或者繼續發展落去咧，我覺得共產黨始終而家已經對香港失去咗耐性嘅啦，其實咁啊繼續喺度即係進一步就扭曲香港嘅價值啦，即係進一步嘅佔領啦，即係嘅 occupancy 啦，進一步嘅以一個鐵蹄嘅手段咧去統治香港啦，咁我覺得呢個會變本加厲嘅。你話係咪去到新疆嗰度咧？我諗佢老羞成怒咧，即係遲早都會試咗一鑊嘅啫。新疆都要經歷了四十幾五十年，五十幾年六十年之後才變成這樣，是吧？不過即快的了，亦都對、香港失去耐性的意思是什麼呢？亦都會更離譜的事、如果繼續習近平繼續執政下去，更離譜的事是不會停的，即只會更加變本加厲。我們亦都不用旨意會有即 好結果，因為為什麼呢？因為為什麼呢？講到底就是因為你不反抗嘛，你香港人自從雨傘之後已經不反抗嘛，那你沒有公民社會，沒有公民的力量 去做作為反抗，那你不反抗那當然是欺負你的啦，對不對？這個世界誰即是叫什麼聲大什麼大聲咩就有道理啊咩？有句嘢係 記得 錢多咩咩多錢嗰啲，總之係道理喺多錢嗰啲人嗰邊啊。 道理喺勝利者嗰邊咯，或者咁講。 有句嘢係啊，誰咩誰夠惡咁樣嘅，有句咁樣嘅嘢啊。咁啊亦都即係點解會講到呢度咧？係因為我發覺即係見到點解林鄭月娥啊呢啲咁樣嘅黎棟國啊、李家超啊呢啲咁樣嘅呢啲咁嘅人渣撈屎，點解可以更加變本加厲咁撚樣咁荒謬嘅事情都有嘅咧？咁樣陳茂波啊、鄭若華呢啲咁撚荒謬嘅事情都有知法犯法嘅律政司司長，點解咧？係因為屌你老味，因為香港人根本就唔反抗，而家完全唔撚反抗，係嘛？咁喂！如果我係對家，你唔反抗，我梗係加速啦，大佬嗱嗱臨啦！我點知你幾時會唔會發癲反抗啊？大佬，屌你！你而家唔反抗，我就屌你咯！我插多幾嘢，係咪？ 有功使盡力啦，俾著你都 即係好似啲強姦犯咁，屌你老母！咁要好大力咁樣撳佢喺地，要抹大佢只腳，係咪好嘥力啊？我屌佢！咦？點解而家你唔反抗，仲好似鹹片咁肉佢還形咧？咁我老閪都插多幾嘢啦，係嘛？你唔會突然間掹出嚟，點解你唔反抗咧？即係你唔會咁噶嘛，係咪？即系而家就系咁，而家就系咁样样，系咪？你唔反抗就咁噶啦，系咪？ 即係好似我早幾日去大埔廣福村咁，係咪有個有個撚樣明明係即係大家泊車咁啦，咁啱啱就冇位啦，咁我就擺咗個，平時我都係擺嗰度噶啦，即係我買啲少嘢，即係去街市嗰度買好少嘢，好快，即係15分鐘內嘅事嚟嘅，總之係咁啊擺架車喺個垃圾站喺度隔離啦。咁我諗有啲網友會知道嗰度係點樣噶啦。總之我就擺咗喺嗰啲貨車落貨嗰度，即係整個垃圾站隔離，我係唔阻到其他車嘅。我從來我冇阻，我個位係唔阻其他車出入嘅。OK， 我擺低咗架車。屌你咩？咁我買撚完就翻嚟啦，見到我車比較大貨車，搬屋嗰啲貨車頂撚住，直情係攔住佢頂撚住。而嗰架貨車嗰、那個尾斗咧，直頭咧，直屌你諗乜對諗住嗰個搬屋嗰個門口嘅，即你明唔明啊？即其實係係。我不知道我怎樣形容給你聽，總之那個門口就是馬路先算啦，他的車是打車大爺咁樣，屌你咩褪撚到入去個行人路嗰度嘅，即係連個斗啊，連個尾板啊， 嗰個尾板， 尾板都落到去門口咁滯嘅。 OK， 咁而佢又阻住我車出入喎。其實你咁樣，我本來咧我都唔會理你，係你明 新蒸頭咁有你啦， 屌你有你啦。咁但係佢又直情阻住我車出喎。咁 OK， 咁其實佢褪一步咧，我就走到噶啦，我都唔理佢做乜噶啦，其實。啊！我屌啊！咁我喂，喂師兄啊，第一褪啊，我出車。咁喂，一般嚟講，咁佢明知自己理虧阻撚住人嘅，咁褪一步，就將個車褪一步落翻車繼續搬，冇問題啊嘛，係咪？好小事嚟啫嘛。跟撚住佢同我講嘅話，屌你老尾，我三板貨要落啊，乜嘢？我仲有三箱嘢要落嚟啊！咁即係無端端有怨氣咁樣，三箱嘢要落嚟，佢一個人搬，咁我咪扯火。关我撚事啊！你仲有三箱，你有十箱啦，唔撚关我事啦，系嘛？你褪褪得唔得啊？乜撚嘢？跟住佢就话：，哦，屌啦！喂，我等撚咗你好耐啊！乜撚嘢？乜撚嘢？你等咗我好耐啊！即系佢讲啲嘢完全勾唔撚七搭八嘅。咁我都未发火，即系我系比较大声啫，我冇头先咁大火。喂，咁啊搞错，理得你几多箱嘢啫？你而家褪一步啦，我走啦，即系你明白我即系咁样讲嘅。咁佢就喺度屌咩咩？我等撚咗你好耐啦！屌你老咩？我等唔撚到你，唔擺電話喺度乜撚嘢？我跟撚住佢就話喂，我話唔係咁啊嘛，喂你咁樣跟住佢話屌你乜？我唔批你啊咁。跟住佢諗住入翻去繼續搬，唔撚褪。咁我就突然間我就好撚勁抽咁屌出佢。我屌你老母啊！你讲乜撚嘢啊？而家边撚个停架车咁撚样喺度？而家边撚个唔啱啊？边撚个犯规啊？屌你老母！你系咪玩啊？即系佢仲想行啊嘛？你系咪玩啊 ？Kilo， 你系咪玩啊？我同你玩啊！你唔好撚搬货啊！屌你老母！我而家就同你玩，我有时间啊！跟撚住佢就熬底啦，落啦，就唉，屌食错药咁，唉，跟住死死地气又褪车俾我走。咁呢个道理系咩撚嘢咧？就话。真係誰惡誰即係邊個大聲邊個冇啊？而家 呢個永遠都係， 我覺得冇道理啊！即係你明唔明？成件事唔合理啊嘛？點即係我覺得好荒謬啊！真係走，即係我覺得好荒謬。我其實屌你老母，我空鳩你兩嘢啫。啲本來大家都知道我揩噶啦，我咪至多咪最叻咪 call 警察係咪？ 即係報警撚咯，你再玩咪報警咯，屌！ 就阻你時間啫嘛。點解我屌你老母？我大聲夾我，你又咬我咧？你香港人係咪低？係咪下賤啊？我話俾你聽，你香港人係咪賤啊？呢啲人系咪贱咧？系咪？永远咧自私自利，屌你老母！关于自己嗰啲嘢就好捻咁张啊！屌你老母！我三板货要搬啊！屌你老母！人哋好啦，又拉劲咁捻样，我讲哔哩吧啦！屌你老母！跟住俾人哋凶两句，屌你 就欺善怕恶， 就欺善怕恶，跟住诶食错药咩？屌你咩？你见到街嗰啲嘈交都系噶， 系啊，永远都系，我都系咁啊！ 即系永远，你如果恶过去，我屌你老母！即系永远系大声嗰个 咧，你唔捻使道理噶，总之系捻咁屌， 系啦，屌捻到佢粒水为止。系嘛？佢就自動甩水啊！唔知點解噶，系嘛？ 萬事萬靈嘅呢樣嘢，簡直 係即系而家就係咁，香港地就係咁撚樣，即系個政局就係咁撚樣。而家你啲香港人暗春啊嘛，平時喺自己 Facebook 嗰度屌你老母，又屌你點點點咁咁嘅性，嗰啲咁嘅建制派唔係嗰啲咁嘅非建制派議員又喺度屌你啦，今日黑色嘅紙屌你老母有曝光啊，有鏡頭影屌你咩？我反抗，我反對咁。歐樂軒嗰啲大大聲聲講，我哋傾咗二十年啦，個引渡條例啊，就係郭佩凡，你講乜嘢啊？咁算噶啦，咁算噶啦，係咪？咁你唔反抗，你成個公民社會唔撚反抗嘅，屌你老咩唔撚恰鳩你恰鳩邊個？係嘛？你冇行冇 action 嘅，你班友屌你老！ 所以真係好悲哀嘅。有陣時諗翻你，屌我哋呢啲都係叫半個讀書人，都叫做有識之士、有禮之士。結果去到呢個社會，都係要咁樣周街好似傻佬咁樣屌人。其實我哋唔想噶，呢個真係冇辦法。 你係呢呢個社會造成嘅，直情係。 係啊，所以你香港人，即係有時我覺得到咗今日，即係我哋就唔好再爭論乜嘢係勇武，乜嘢係唔勇武。而家先解決個問題，如何集結力量，如何重新集結，即係呢個係我覺得係一個更加需要解決嘅問題。嗱，都隔咗咁耐啦，都隔咗咁耐啦，係咪？大家要灰心要懷憂喪志嘅日子已經完結啦，豬年又開始啦。是吧，另一年新一年又開始了，是吧，即是我們是不是現在首先要解決如何重新聚合一些即是屌你老母力量，是吧，如何重新去給壓力屌你老母當權者，令到他覺得屌你老母香港人不想是屌你老母好合的，是吧，是不是要這樣呢，是吧，和平只是勇武只是什麼東西，形式不重要，最重要是 show them our strength， 即我覺得而家係要向他哋屌你老母，即係你曬馬又好，屌你吹開又好，我哋要即係玩得精一啲。 所以呢個其實我早排早兩三日就睇過一篇好似連登嗰啲人寫啲嘢，定係唔知邊個寫啦。其實佢咧個 point 都講得很好嘅，就係其實抗爭者先至係你泛民即係叫做非建制陣營嘅資本，而且係最重要嘅資本。即係當你嗰陣時，即係包括雨傘啊，或者甚至係最明顯就係旺角騷亂事件咧，你泛民主派同一啲嘅抗爭者切割之後咧，佢呢啲資本係永遠已經流失咗，係唔會再翻到轉頭噶啦。 係，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咁樣，我哋一代一代地有年輕人嘅，咁我哋都未死嘅，咁我覺得即係而家香港需要新生嘅政治力量，呢個係好緊要的。即係無論係新一批嘅學生好。或者一啲即係有志之士嘅素人又好，即係我覺得有都有啲力量做緊出嚟嘅，我都見到嘅，即係有啲例如紀念一個旺角二事嘅 集會啦，係啦，有個 集會啦嚇，當中亦都有一啲屌你兩咩咩時民香港嘅人走嚟， 走嚟採訪啊嘛，又話呢樣， 即係點樣嗱呢啲行動係啱嘅，但係點樣令到更多人加入呢一股？反對的力量呢，或者是令到那個給到一個壓力，不要理個人數有多少，都不是人數問題，怎樣給到壓力，等到屌你兩，即是好像叫大聲一點去空鳩他一樣呢，是不是，即是你現在你現在調回轉頭，你那些所謂 的是啊，你們那些香港人選撚曬啲和理非入去就是這樣咯，選撚曬啲和理非嘅議會咪變咗咁咯？屌你哋親手放棄咗黃國文議員，即係冇佢哋喺度咁樣好撚好兇狠咁俾到啲壓力政府，屌你老咩？而家咪咁咯，和理非嘛？你同啲唔當講道理嘅人講道理，結果就係咁噶啦，係咪？乜就冇反應咯？咁而加上你呢啲咁樣嘅政棍，已經不能夠再領導群眾啦嘛，已經唔代表群眾，冇代表性啦嘛，係咪？即係佢哋仲唔有自知之明嘅喎？即係今年喺花市籌款嘢都已經屌你諗乜跌撚破新低啦！嗰啲咁樣嘅數字係咪大跌啦？點解啊？點解會大跌啦？根本就唔撚支持你哋啦嘛！你哋已經流失曬所有支持。好啦，到2020嘅時候，立法會選舉佢哋嘅時候咧，佢就會如夢初醒啦，又再如夢初醒一次。我哋應該點點點點點？ 應該要團結，又要關鍵一席。屌你老味，你曬 唔係？仲要係選完輸撚曬先，即係再點？ 乜輸鳩硬嘅？其實你而家睇咁嘅形勢走向， 即係冇得講道理嘅，即係冇道理可言嘅。系嘛？你仲搞啲咩和理非啊？咩撚嘢擁抱咩撚嘢？你而家唔撚，你而家冇撚壓力俾林鄭嘅政府咧，佢只會又係變本加厲嘅，即係繼續做其政治之下嚇，繼續擘大髀。屌你兩乜對撚住習近平擘大髀，係咪對住中共啲閪官擘大髀？係嘛？只會繼續嗱亦都係啊！仲有一樣嘢唔記得咗講，好重要，黐線！屌你乜竟然唔撚記得咗，擺喺我哋個今日個 agenda 度，我突然間你講林鄭月娥先諗起，就係大灣區宣講會啊！屌你唔記得咗，大灣區準備大灣區規劃嘅宣講會啊！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下個禮拜二啊嘛，好似係嚇中共嘅官員咧就會隆重其事嚇，就下個禮拜二嚟香港進行一個噔噔噔噔噔噔噔大灣區啊規劃嘅一個宣講會。跟住林鄭月娥就禮拜二嗰日咧喺開行會之前咧就同人哋講啦，就話：大家唔使咩嘅， 佢係唔同我啲施政報告咁嘅，有曬啲政策咧就未必有嘅。都係講一啲大方向啊，咩咩咩嘅啫。啊，咁啊，即係喺啲，總之就係京官落嚟香港講一個叫做宣講會，亦都係香港特區政府或者係甚至係中共政府係第一次高調地喺香港進行一個叫做宣講會嘅物體，從來香港係冇舉辦過宣講會嘅。啊，都有啊，李飛嚟嗰啲都係叫宣講會嘅，但好似唔係正式叫宣講會。 佢好似唔係，佢好似類似係一個座談咁樣 嘅。座談嘅啫，至多叫座談，至多叫論壇，至多叫座談，未夠膽用到一個宣講會嘅一個名義去舉辦嘅。咁呢樣嘢係令我相當之屌你老母，又係扯撚曬火嘅。宣乜撚嘢講會啫？咩叫宣講會啫？咩叫做宣講會啊？乜撚嘢叫大灣區規劃嘅宣講會啊？點解你中共會有官員落嚟一個特區裏面攞一個一國兩制高度？我哋唔係高度自治嘅咩？我哋唔係一國兩制嘅咩？講乜撚嘢宣講會啊？咩叫做宣講啊？福音就宣講嘅，用宣講呢個字，即係神嘅説話先至係要宣講嘅。 OK。 宣讲是统治者对你的宣讲，是对 下面的被奴役的人民的宣讲，是宣讲、宣布和讲出来。什么叫宣布？是一个来自权力， 一个已经决定了的，我宣布给你听， 是话给你听的，是没有你参与的份儿的，是没有你参与，即是你不是想着参与，我只是我话给你听，我宣布和讲给你听，我哋会点做，是没有你的参与性。这些是极权，这些是绝对是只会在极权国家才会出现的东西，在大陆很多的宣讲会。 OK。 其實即係如果近似香港嘅形式係啲座談會啊、討論會啊，或者一啲就算香港政府、特區政府都唔會講宣講會啊，佢哋都唔會講最新醫療政策宣講會，施政報告都唔會叫宣講會啊，係咪？宣講會呢啲係完全100%係中共嘅共產黨嘅嘢嚟，係咪？點解會有宣講會啊？係嘛？係咪我哋一定要跟嘅咧？几时我哋屌你谂乜变得系咁捻蚁民，咁捻屌你谂乜奴隶，奴隶咁你仲唔捻认我哋系被占领嘅？我哋系被屌你谂乜直接统治噶嘛？呢啲咪直接管治权咯？讲咁多嘢，大家都仲捻系瞓喺个林度嘅，系咪？咩宣讲会啫？直接去抗议啦嘛！你啲泛民主派宣乜捻嘢讲啫？你中共官员，你唔系特区政府，你宣咩讲咧？而呢個宣講你唔係嗱，如果你係真係國務院嚟宣講，我都仲話你唔知邊撚個 咩 乜撚嘢乜撚嘢主任咩咩咩好似係有關於嗱呢一個宣講會咧，就係有關於其實係國家嘅政策嚟嘅，就向大灣區咁多個城市就宣講，咁嗰個地方咧，即係舉行嘅地方就係香港，咁咧特區政府就好似覺得好撚。好撚威威， 光榮咁樣啦， 係啦，好撚威威咁樣，即係佢喺呢度宣講，係嘛？ Okay。 但係明明唔係一國兩制，講明話香港不執行不行中國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嘅咩？咁到底你呢個所謂嘅大灣區裏邊係行乜撚嘢嘅法律嘅咧？裏邊係屌你老母點撚嘅？係嚴重衝擊緊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嗰陣時講，成個大灣區計劃都係衝擊緊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嗰陣時講啊嘛？講乜撚嘢經濟啫？制度都未能讲清楚，我点赚钱啫？我赚到钱点保障啊？如有争议点样啊？我做同大湾区啲屌你谂乜东莞嗰啲人做生意，屌你谂乜大家都系大湾区，有啲问题喺边度？嗰啲问题喺边啊？边度仲裁啊？边度解决啊？呢啲系牵涉系政治嘅问题、法律嘅问题嚟噶嘛？讲乜谂嘢？成日讲话咩大湾区经济好卵劲啊？将会系屌你谂乜世界性嘅大湾区？大湾区有世界性嘅咩？乜谂嘢叫国世界性嘅大湾区？佢讲话系世界性嘅大湾区，咁即系点咧？屌你老尾！香港不嬲都世界性噶啦，我哋不嬲食四方饭，全球屌你老母！我哋百几年前，我哋世界性噶啦。 不过就嚟唔系啦。 我哋點解要屌你咩無端端整咁嘅世界性嘅大灣區啫？講乜撚嘢啫？係嘛？即係呢啲係黐閪殼噶嘛？呢啲完全係即係荒鳩謀嘅。喺十九世紀末期， 在19世紀末期美國的前總統來香港，是香港是他環遊世界的其中一站，而香港，而我們香港是高規格，英籍政府是高規格地接待一個美國前總統，是吧？他是珍而重之地在皇后碼頭上船，是吧？即我們一向都是 international city 來的啦，我們現在聯交所天天吹緊那些屌你老尾，我們在我們銀行體系、金融體系天天有幾多個國家的貨幣在我們的在香港，香港有咁撚細一點嘅地方嗰度流通啊！我哋佔緊，屌你諗咩？香港嘅香港，我哋個股票市值嘅佔緊香港全球幾撚多個 percent？ 你知唔知道啊？我哋不嬲都係食四方飯，我哋不嬲都係國際城市，幾時需要一個世界性嘅大灣區啊？我哋香港人喺大陸買樓係咪有特權啊？咁又唔同啦、 啊。唔睇，唔係調翻轉講啊！ 佢哋落嚟啊，平啲啊！屌你老味！是吗？你不是被占领，不是被殖民，是吗？是什么啊？是吗？我们这么小的地方，我们怎么怎么怎样啊？是吗？你林郑月娥，你只是懂得屌你老母，奶共奶共奶共，是吗？你现在什么叫大湾区？就是拱手将香港的利益送给大灣區其他的城市，同人哋即係將我哋嘅財富大分享，即係好似澳門咁，將啲錢俾廣東省政府投資，就係、是、一樣嘅道理嚟嘅。我講過喺節目講過噶啦，所謂大灣區唔喺大陸噶，香港就係大灣區。我講過噶啦，香港就係大灣區一部分，大灣區係包括香港嘅。我想講，香港都係大灣區，即係將來如果呢個大灣區政策是落實執行的話，香港就是大灣區，沒有說你回了大陸才是大灣區，沒有的，這個世界沒有一個地方叫大灣，有很多，但不是大灣區的大灣，大灣是 Bay Area， 這解即是好像橫濱的大灣區、San Fran 的大灣區、那個灣區的 Bay Area， 那就叫整個共同經濟帶就叫做、大灣區。我一講就知道，我一講就是不 work 的，這件事是絕，即如果套香港大陸，你只是大陸的城市你是 work 的，但你連埋香港就不 work 的。因為香港為什麼？因為香港是一國兩制的嘛，是高度自治，我們有另外一套制度法律、我們有另外一套制度的嘛，這是一國兩制的嘛，不是說要擁護基本法的嗎？基本法不是賦予我們這些東西的嗎？我很擁護基本法的，我姚冠東是很擁護基本法的，屌你老闆，你基本法不是英文成了我們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自港的嗎？ 沒有啊，他遲下識法 了，那你不同的法律咁你又點樣可以喺同建成一個大灣區呢？同埋我哋不嬲都係一個屌你諗一個港區嚟㗎啦，有咩分別呢？我唔明 白。冇啊，總之就係揾老襯， 梗係揾老襯啦。只不過係習近平自己戇柒柒，屌你諗乜望撚到人哋咁撚樣，又整個灣區出嚟，屌你諗乜十足係中國大陸嗰啲假大空嘅嘢，根本係無撚聊啊呢件事。屌你諗乜廣州都揾咁多錢㗎啦。東莞不嬲都係咁嘅。喂，我點解要將屌你乜？我廣東省，我點解要同你屌你老母福建又翻同嗰啲咩？有幾個嘅，有幾個地方嘅，好撚窮嘅有啲。阿韶關嗰啲啊，即係好多咁樣。點解我又要同你分呢？係嘛？點解咁有咩好處呢？係嘛？擺到明就係容我講撚到明咩叫做大灣區，就係、是、吞食香港計劃，講撚完啦。整個大灣區表面上就話哦，以後咧呢個 area 就一齊嘅，屌你老尾，然後就屌你老尾，係啊，一睇你咪侵蝕你， 係啊， 好簡單啫嘛，食埋你嗰份，你大家屌你老尾，我哋大家大灣區喎， 係啊，共享繁榮喎， 共享喎，共榮喎，屌你老尾，真係俾啲柒頭諗咗嗰啲咩大珠三角共榮圈喎，而家真係係咪？屌你老尾嚇，你冇理由齋賺我錢㗎，你都要咩㗎係咪？我哋東莞仔落嚟係咪屌你乜？以後唔撚使過關啊！我哋大灣區人係咪可以自由往來呢、這個個咩噶？我哋關稅係咪一體化？係咪？我哋係咪喺大陸係使人仔啊？唔係使港幣噶？我哋港幣係咪一對一先？講到底啱啱啊？即係攞住啲港幣喺東莞係咪一對一先？喺韶關係咪一對一先？喺廣州係咪一對一先？是不是屌你整个大湾区币出来呢？我估是。 嗯，那又未必的，但 即是你要实行大湾区这件事， 你就一定牽涉咗呢啲，一定係牽涉制度上嘅唔同，牽涉法例上面嘅磨合。你諗下，淨係法例上磨合，唔好話咁撚法例啦，屌你諗，淨係嘅通關過關，大家嘅 standard 唔同，大家嘅乜嘢，所有嘢都唔同，係咪？我點樣同你搞大灣區啫？只有一個辦法可以搞，就係、是、我哋被吞食。 是不是插關咯，直情 或者你或者你叫廣你叫廣東省行心繁體字咯，行香港法律咯，我覺得全廣州2200萬市民，我都屌你老母夾道歡迎啊！佢話如果你呢度行香港法律，係咪？有時候係咪即刻可以選市議會先？屌你老母，係咪 可以選先？ 廣州即刻屌你老母！聽日我同你講，有500萬人上街，我同你講，你咁講真係噶？你喺廣州咁講啊！屌你老尾，你話我廣州市就行香港法律，聽日話 你唔使話成個法律啊！你淨係解除網禁，全個大灣區解除網禁，你都撲街啦！ 就可以上到 Facebook， 你睇下 Facebook 一夜之間多咗有冇1000萬個用戶，係咪？ 係啊，你咪試下咯，你一定 你試下聽日，屌你老尾，你廣州開黨禁，你估下有幾多？你估下有幾多個政黨？如果撤銷暴禁，你估下廣州係凌晨第二日有幾多個新生嘅網站？ 所以呢樣嘢係唔會出現，只會調翻轉。 然後裏面有幾多人講緊大粵獨立？ 係啊，所以係就唔會出現咯，就會調翻轉香港。你屌你老尾，你香港都網禁埋佢咯。 所以咪調翻轉咪我哋網禁咯。 係啊，你嚟咯，屌你用唔揾到 Facebook 咯。 啊，我哋行大陸法律啦，係嘛？行大陸法院嗰套制度啦，咁啊正中你啲咁嘅顏色永啊呢啲咁樣嘅人嘅下懷咯，係啊，第時係人質噶啦，係啊，嗰個人你好撚憎佢，屌你姚冠東你好撚憎姚冠東嘅柒頭，屌你老母，你聽日收禮噶啦，可以就咁拉拉撚，然之後屌你老母洗頭艇又得， 就咁拱上去添啊， 就咁拱上去， 大枝嘢拱 上去，得我成日都經濟犯罪噶啦，唔交罰款都係經濟犯罪。 屌你強姦80歲阿婆咁樣，跟住有人證啊，你係噶啦， 盲眼收睇國家機密咁又得噶嘛，係咪？即係唔好話乜啦，就算你就算我哋即係搞網台啊，好多人都成日屈鳩我噶啦，又話我屌你老母食飯唔俾錢啊，呢樣嗰樣噶啦，係咪？即係你要屈用乜意啫？係咪？ 你涉嫌都已經可以引導噶啦，因為 係咪？即係呢個世界咩？即係你要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人治咪就咁噶咯。係 啊， 極權嗰啲人咪就咁噶咯，專係三番白做，專係咁樣噶啦，係咪？即係民建聯同你講公義係嘛？即係一樣啫嘛道理係嘛？我應該整翻個對聯嘅，即係民建聯講公義咩咩咩都唔知咩義咁樣係嘛？唔係即係你 諗下先，諗下先，可能寫喺個精稿度，諗到之後先寫。 你冇力喎，我啲才子嚟嘅，七步成詩嘅。咁啊好啦，喂，今日好似節目時間都差唔多， 差唔多啦。 咁啊好啦，咁啊你話會唔會？我本來講話華春瑩嘅，啊，都即係呢單嘢，其實我都可講可唔講嘅。即係華春瑩咧，就其實就唔係講佢最近有鹹片流出， 唔係今日嗰、那個，唔係呢樣講佢呢個新疆嗰個。 涉嫌好似話有段色情嘅視頻定係圖片流出咁樣，喺大陸嗰邊流出嘅，仲要係啊，咁我覺得係穿作附會嘅啫，呢啲屌你。 梗係啦，唔會嘅。 同埋嗰個嗰條嗰、那個視頻嗰、那個 cap 圖嗰個都唔似華春瑩，你話嗰度有粒墨。有些人就話嗰粒墨冇咁低嘅，有咩嘅？佢面有粒墨噶嘛？屌！咁啊 ，anyway 啦，咪想講佢話新疆再造型啦。中國咧咩國家咪就咁嘅咯，係咪？土耳其咧就早幾日就批評呢個新疆再教育型啦，就話就北京咧就華春瑩就講啦，會嚴正交涉。就華春瑩講中國打擊恐怖主義戰略咧係值得全世界學習嘅。你明白的，即其實都不用多說啦，是不是？他教回加拿大什麼叫法治的，教一個法治國，即教一個執行法治的國家，執行了幾二百幾年，百幾二百年的國，二百年的國家，你教回即你這個屌你老母，即得七十年的國家，還要是沒有法治的國家，教人講法治，笑不笑死人呢？你要這樣將真的人困住，你說這樣叫打擊 打擊恐怖主義， 你又笑死人呢？即這些其實現在看大陸新聞真的很笑的，真的咁好啦，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 好啦， 下個禮拜再同大家天氣有正氣，拜拜。